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歌，牛郎织女七月情，相会在银河。望江一千里，送寒衣，寻找寂寥歌，声声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是

对您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，妈妈，我想对您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黑发泛起了霜。映着这朵牵挂，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腰线倦得不再挺拔，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失去了光环，妈妈呀，女儿已长大，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。 感激的牛车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妈妈的歌谣，那

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